注定难以强求，你不必要太伤忧。 别去以后难再碰头，就算痛哭都要走。 命里注定两家分手，到听朝你我分开。 愿你以后忘记我，事已至此怎挽救？ 饮杯饮杯饮杯剩，千杯也未够。饮杯饮杯饮杯剩，千杯也未够。抹杀了过去的爱情，不必再内疚。时常为你前途再祝福，与你相勉再奋斗。 命里注定难以强求，我都知你暗伤忧。 共你以后难再碰头，伴侣到底分了手。 命里注定难以挽留，到听朝你我分开。 就算我愿忘记你，事已至此怎挽救？ 饮杯饮杯剩，千杯也未够。饮杯饮杯饮杯剩，千杯也未够。抹杀了过去的爱情，不必再内疚。时常为你前途再祝福， 与你相勉再奋斗。 太伤忧， 别去以后难再碰头，就算痛哭都要走。 话再见未能再见，我知君你太痴心。 话再见亦难再见，话再见如今饮到够。 饮杯饮杯饮杯剩，千杯也未够。饮杯饮杯饮杯剩，千杯也未够。抹杀了过去的爱情，不必再内疚。情人话再见无限凄酸， 再无方法可挽救。